攻读宗徒大事录第二十二章。诸位仁人弟兄，诸位父老，请听我现在对你们的分辨。他们听见保禄用希伯来话向他们致辞，就更为安静了。保禄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于基里基亚的塔尔索，却在这城里长大，在加玛利尔族前对祖传的法律曾受过精确的教育。对天主我也是热忱的，就如你们大家今天一样。我曾迫害过这道，直到死地，不论男女，逮捕捆绑送入狱中，就是大司祭和整个长老团都可给我作证。我从他们那里领了给弟兄们的文书，往大马士革去，有意把那里的这样的人加以逮捕，带到耶路撒冷来处罚。当我前行临近大马士革时，约在中午，忽然天上有一道大光环射到我身上，我便跌在地上，听见有声音向我说，扫路，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我回答说，主，你是谁？他向我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纳撒勒人耶稣。同我在一起的人只看见那光，却听不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，主，我当做什么？主向我说，你起来往大马士革去，在那里有人要告诉你，给你派定当做的一切事。由于那光的炫耀，我看不见了，就由我的同伴用手领着进了大马士革。有个人名叫阿纳尼亚，是虔诚守法的人，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都称誉他。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向我说，扫路兄弟，你看见吧。我当时向他一望，就看见了他。他说，我们祖先的天主遇见了你，叫你认识他的意愿，看见那位义者，并由他口中听到声音。因为你要向众人对你所见所闻的事为他做证人。现在你还迟延什么？起来灵洗，呼求他的名，洗除你的罪恶吧。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祈祷时就身昏超拔，看见主向我说，赶紧快快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这里的人将不接受你为我做的证。我就说，主，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经常把信你的人下在监里，并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。当你的证人斯德旺的血请流时，我本人还站在旁边予以赞同，并且看守杀他的人们的衣服。他向我说，你去，因为我要打发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。他们听他说到这句话，便扬声说，从地上除掉这样的人，他不该活着。他们遂喧哗呐喊，扔下衣服并向空中扬土。千夫长只得下令将保禄带进营里，说是要用鞭子拷问他，以便知道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喊叫反对他。当士兵用皮条将保禄绑好时，保禄向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，一个罗马人有没有被定罪？难道你们就可以鞭打他吗？ 百夫长听了，就来到千夫长前报告说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个人是罗马人。千夫长就前来问保禄说，告诉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禄说，是。千夫长回答说，我用一大笔钱才购得这个公民权。保禄说，我却生来就是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禄的人便立即离开他走了。千夫长一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因为曾捆绑了他，就害怕起来。第二天，千夫长愿意知道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的实情，就解开他，并命令司祭长及全体公议会集合，随后将保禄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